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12集，神秘的战术。说话间，房门一开，众人刷啦一下转脸望过去，就见凌霄他们都走了出来，边走边商量着什么，还有几个太学的学生不知道什么时候跑来的，也在一起讨论。小四子是最后走出来的，手里拿着之前他向太师求教之后写写画画的一大张纸。展昭点了点，除了凌霄、依依、欧阳纯华、包岩和庞玉五个之外，还有五个太学的学生，都是太学的大才女，赵兰一个，另外还有四个。展昭等人面面相觑， 都是姑娘。 那群大才女出门后一个个跟小四子告别，然后由影卫们护送回家。等人都走了，太学众人各自散去，小四子也被公孙抱走，早点睡觉了。展昭等人围着包岩问他是怎么安排的，小包岩却是不肯说，就留下一句，等明儿个瞧吧。说完打着哈欠去睡觉了。太学众学生是睡得舒舒坦坦，其他人可是抓心挠肝的。展昭连零秒那茬都暂时给忘了，拽着白玉堂问究竟是怎么个笔法。影卫们去探了一圈回来，告诉众人，实力最弱的太学队都已经睡大觉了，而实力最强的乾坤书院和文成书院正练功呢，连最小的元庆书院都在挑灯夜练。天尊觉得情况不妙， 难道自暴自弃了？ 这样不要紧吧，输了可丢人呢。 不过练功这种事情也不是临时抱佛脚管用的，等明儿再看吧。 众人怀着疑惑入睡，太学的学生睡没睡好是不知道，反正展昭折腾了一宿没合眼，刚蒙一会儿就做梦，笔试掺杂着灵鸟。白玉堂看着床上跟小四子养的滚滚骨似的滚来滚去的展昭，觉得这猫是不是操太多心了，老也管小也管的，过年真该让他好好休息一下。一宿无话，次日清晨众人刚起床，就见庞玉和包岩从门外进来。 这么早？ 喝了一趟早茶。 两人笑嘻嘻回答。这时隔壁屋子的门也打开了，小四子伸着懒腰走出来，一见他俩就问， 包好了？ 一切顺利。 小四子点头啊点头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。说完话，庞玉和包岩似乎还有别的事情，就又出门了。小四子和天尊阴侯一大早跑去西山的围场了，每个学院负责带学生的夫子都可以早入围场看看环境，林夫子今天一大早就去了，小四子和天尊阴侯自然也去。展昭和白玉堂见时候尚早，就出门去吃个早饭，果然酒楼茶馆全是议论关于今天午市的事情，而且此时众人聊的话题还挺统一的，这次午市太学和元庆书院是基本没戏，就是乾坤书院和文成书院来争第一。展昭和白玉堂听着觉得倒是也算实话，乾坤书院的武生有很好的师傅，文成书院里更是有江湖人，于是这两家争第一也无可厚非，只是聊着聊着这味儿似乎又有些变了。不知道是谁说的，赵真有意借这次的武士挑选一批出众的人才，貌似是之前太重武轻文了，所以皇上想平衡一下，于是这次的武士是不亚于殿试的那么重要。太学赢了文试，基本任务就已经完成了，这一场的输赢跟他们真心没太大关系。 有说过这次武士那么重要吗？ 白玉堂也摇头，没听过赵真要选拔官员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这位闲人皇帝都只是单纯的想看个热闹而已。两人吃了早饭出来， 一路上听到不少人都在议论这事儿，而且越聊越离谱了，感觉赵祯今天就要重新选一批官员，未来全部入驻兵部似的。两人回到了开封府，就见院子里好多人，猛一看都晃眼，就见正是昨天那一群姑娘家，以赵兰为首五个大才女，全部一身白色长裙，手里抱着七弦琴。 不是打仗吗？这群姑娘怎么看怎么像是去游湖的呀呗。 这时依依也跑出来了，一出来把林业火吓了一跳，就见依依都没穿她给她买的漂亮裙子，穿了一身黑衣，头发也盘起来了，还戴了头罩，手里拿个超吓人的面具，那感觉就跟之前在迷城杀杀鬼的装扮差不多了。 哎呀， 火凤直跺脚，依依躲到赵兰身后瞪林业火， 你不准捣乱，今天死也不穿裙子。 林业火在一旁痛心疾首，最后被邹良拖走了，以免他添乱。一群太学大才女倒是围着依依说，她这么打扮好帅气。九娘从屋子里出来，手里抓着个兜子交给依依。众人都好奇这兜子里的是什么，依依伸手从里边拿出一颗来，就见是一颗银色的小球，感觉就跟大药丸似的。依依拿起来对着远处的墙扔了一颗过去，就听到砰一声，随后浓烟滚滚，还四处窜火苗，不过有那么点动静大杀伤力小的意思，火焰也没烧起来，只有火星和火苗，烟尘倒是很大。众人想想觉得也是，九娘给的嘛，自然一点就着。话又说回来，这类似雷火弹的是什么东西？太学的学生们都到开封府集合，凌霄和欧阳纯华也来了，他俩也都一身黑，款式和依依的一样。包衍也出来了，穿的却是学生袍，不像是要参加武士的样子。 你不去啊？ 我是外围帮忙的。 外围？ 众人更听不明白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众人就赶往围场，姑娘们坐在马车里有说有笑，一点都不紧张。展昭前后左右点了点，看包岩， 就八个人参加啊？ 没啊，九个。 还有谁？ 小螃蟹也去。 庞玉？ 众人惊讶了，庞玉也不会武功，而且一大早就不见人了。 他人呢？ 他办事情去了。 等到了围场，就见庞玉已经在那儿了，小侯爷正坐着喝茶呢，跟小四子还有阴侯天尊有说有笑的。众人放眼望去，围场里边堆出了好几个山头，看样子真像个小战场。赵祯也不知道布置的是什么阵法，看起来还挺复杂的样子。再看别的几家都在操练呢，乾坤书院和文成书院两家都出了20人，是达到了上限了，看来目标只有一个，夺第一。元庆书院也是出了20来人，拿着棍子也在操练，不过气势比那两家要差些。而最有趣是太学这边，只有庞玉他们在门口喝茶，赵兰他们那一群姑娘是马车直接拉进军营里的，都没露面。于是猛一看，太学就出了3-4个人的样子。围场外围的城墙上还有远处的山上站了好多围观的百姓，众人看着这架势都觉得传言应该是靠谱的，太学基本是放弃了这场比试了。展昭看了看四周围，观战的人都来了，就是无一货没到。展昭微微皱眉看白玉堂， 看到小侯叔了没？ 白玉堂摇了摇头，今天一早起来就没见无一货了。九娘和他们的娘还有黑水婆婆对武士兴趣不大，一大早就上街买东西去了。展昭正想四处找找，就听到几声铜锣声响，外头也传来了喧哗之声，赵祯到了。赵祯今天精神奕奕，而且还不是独自来的，小香香也抱来了。香香公主这是头一会儿正式出宫，睁大了一双眼睛好奇地看着四周围的人。赵普一瞅见这小丫头也有些哭笑不得，那看起来呆呆的表情和小时候的赵祯实在太像了， 在场不少老臣也都是看着赵祯长大的，一眼瞧见香香差点都乐出声来。赵祯进门就看四周围，一眼瞧见太学那边的阵营，倒是也有些意外。 就出那么点人吗？ 啊，娇娇。 小香香看到了远处的庞玉，就指着那头喊。庞玉乐呵呵地对着宝贝外甥女招手，香香一个一个瞄过去，又发现了小四子他们。 嘿，小世子，尊尊，嘿。 赵祯倒是也挺意外，香香竟然每个都认得。最后，小香香看到了展昭，就笑眯眯指着他。赵祯哭笑不得，香香又看到白玉堂突然就收回手钻赵祯怀里了，那样子还挺害羞。赵祯嘴角直抽。 不要，闺女，从小眼光就那么高，以后长大了怎么办？ 展昭端着茶杯架着腿瞥了身旁的白玉堂一眼，林业火也在琢磨。 喂，面瘫好像受欢迎一点啊，有没有发现？ 展昭点了点头表示同意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